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次天文地理，下次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系当时嘅理解咧，就话其实任何个波咧嘅传递咧，都应该需要一个介质吓。譬如你谂下水波，即系啲波浪，我掟嚿石头落嗰个好平静嘅湖面，咁于是就有啲涟漪啦。咁啊涟漪一路去到岸啦，咁啊时期你咪知道个速度咯，系嘛？咁你除翻个时间啦，即系个距离除翻时间嘅速度啦。咁但系个问题，呢个波其实个介质就系咩？ 就系、是、水啦。 就系、是、水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声波我咧讲嘢好明显，其实个介质就系咩啊？ 空气啦。 个空气啦。咁当然有啲波可以系透过固体都可以传递添，系嘛？咁啊，当然嗰个介质咪就系嗰个固体咯。好啦，于是咧，当时咧好直觉就咁啦。佢话：，但系光可以喺太阳射到嚟地球，可以喺月球射到嚟地球，我哋睇到咁多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但我哋一早已经知道嗰度系真空噶嘛，系嘛？即系天文学家都研究啊，科学家研究。咁佢点解可以超越真空？咁冇可能噶、哦，真空佢点冇介质，冇一个传递嘅介质。咁于是咧，为咗解决呢个难题咧，十九世纪末咧就开始有啲科学家提出咧，就话其实系有介质嘅。不过呢种介质咧，哇，系好虚无缥缈， 又测唔到。 系啊，我哋测唔到啫。咁样咧就即系我哋一般情况底下测唔到。佢个介质咧，佢就攞翻以前，好似都系拉丁文定希腊文啊。就是叫以太，以太叫 ether、啊、就是 E-T-H-E-R， 有时又加个 A 在前面的，因为它好像是希腊文来的。这样呢 ether 呢，它就是原来是充斥在整个宇宙所有空间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以太的存在，就是等于我们在地球上面最先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空气、但其实原来空气是无处不在的嘛。所以呢原来整个宇宙呢有以太呢就无处不在的。但这个以太呢就是我們的電磁輻射波呢，其實就是在這個以太那裡傳遞的了，這樣子。那但是怎樣去證實這個以太，是啊，驗證這個以太的存在呢？那他就，人們就想，因為地球環繞太陽的時期呢，其實就已經在個以太裡面去運動了嘛。那在個以太裡面運動的時期呢，就必然是擾動了這些介質啦，是吧、即是有些介質就迎面而來，有些介質就是擦身而過，有些就是我們離開的嘛。即係當咗介質係當係一種好稀嘅啫喱咁算啦嚇、我哋可以穿過去嘅。咁於是佢就話：咁我哋咧，如果喺實驗室盡量做咧，係研究一個光速咧，喺唔同方向嘅、即係運動嘅時期咧，佢就會係喺呢個地球形成嘅呢個介質嚇、穿過介質嘅時期咧。佢係應該我哋度到有唔同嘅速度嘅， 可以折射咁樣。 係，即係因為佢係經過呢個介質傳遞啊嘛，但係嗰個介質同地球係有個相對運動啊嘛，即係地球喺個介質入面有個拖曳啊嘛。咁於是咧，佢哋做咗好多人做咗好多實驗，但係其中都得唔到結果。即係話咧，唔係、你預測嗰種，即係呢個方向應該快啲，嗰、個方向應該慢啲咧嚇，冇喎、冇出現喎、咁但係咧。到最後咧，都係有一個係1887年，就叫做 Michelson Morley， 就係麥克遜莫納呢兩位美國科學家做嗰個實驗咧，係最設計周詳、好精密、好完善，嚟去用好多唔同嘅鏡啊，嚟去反射嗰個光速啊。有啲鏡咧就係、一半可以啲光流咗過去，一半就反射咁諸如此類啦嚇。咁、呢個好出名嘅實驗啊，就叫做 Michelson Morley Experiment 咧。去到最後咧，差唔多科學家全部都投曬行啦，就即係話無可懷疑地咧，其實呢一個光嘅速度咧係完全唔受呢個以太流嘅影響嘅，咁啊完全係違反我哋一般嘅物理學嚇嗰、那個常識。咁呢個我哋成日咁講啊，科學上面咧有時話你冇結果，以為係好悲慘啊，我哋叫 no result 嚇 ，null。no 即系冇，但系咧呢、這个亦都系科学史上一个最著名嘅咧，就是、a no result 咧，原来系一个 very significant result， 系一个好重要嘅结果嚟嘅，就系佢度唔到有分别，即系无论系啊前后左右东西南北 都冇 发射咧，嗰、那个光速都冇分别嘅。咁于是咧就最先有几个科学家咧，有两个好出名噶啦，一个就系罗伦兹，一个就系彭加勒。 就喺呢個愛因斯坦早少少嘅嚇，即係大過愛因斯坦啲嘅，就提出佢哋嘅見解嚟去解釋呢樣嘢。首先，羅倫茲嘅解釋咧就係話，好可能咧，其實原來咧一個物體運動嘅時期咧，如果佢個速度係好高嘅時期，可能喺佢沿住運動嘅方向咧，佢會出現一個長度縮減嘅現象。佢話如果有咗呢個咁樣嘅現象係成立嘅話咧，咁就嗰個 Michelson-Morley experiment 嘅結果咧就得到合理嘅解釋啦。咁呢個咧就叫做 Lorentz length contraction 啊 ，Lorentz 就係 L-O-R-E-N-T-E-Z Lorentz。咁後嚟再進一步咧，佢就發覺呢個都唔夠，我仲要引入埋一樣嘢咧，就仲匪夷所思嘅，就叫 time dilation。dilate D-I-L-A-T-E 咧，大家知點解就係放大咁解嘅本來嚇、啊，我哋個瞳孔放大咪叫dilate咯，係咪個 pupil 會dilate？一入到啲黑暗嘅地方，個 pupil 就會dilate㗎啦，係嘛就擴大。但係佢呢個咧 time dilation 咧，一般亦做時間延長，即係話咧，原來佢個時間咧，嚴格嚟講就係佢流得慢咗，會流得慢咗嘅，即係個長度咧。就會變得短咗，個時間咧就會流得慢咗，就叫做 length contraction and time dilation。咁呢啲咧就叫做羅倫茲變換術語，叫做 Lorentz transformation。咁其實咧，某程度上嚟講咧，羅倫茲咧係一種呢種我哋叫 ad hoc 啊，即係喺科學上面咧係額外臨時監操，即係講得咩？其實係監操就要作一啲假設嚟去解釋嘅實驗結果嘅。咁但係勉強都解釋到啦。咁但後嚟咧，另一個科學家彭加勒 Poincaré Henri Poincaré 啊，就 P O I N C A R E 法國，所以嗰啲法文啦嚇 Henri Poincaré 咧，咁佢就再進一步喺1904年嗰陣時咧，佢就提出咗另一個即係解釋啦，再即係配合埋羅倫茲解釋，就話會唔會因為咧，其實光本身咧係光速啊，應該話咧係一個絕對嘅事物嚟嘅，即係確實咧，無論你佢個以態點樣流發都好咧，其實光速都係不變嘅。即係雖然一方面你係話光就係一種電磁波嘅震盪，而傳遞呢種震盪嘅介質就係以態。咁但係由於呢個摩里森呢個莫洛實驗咧，又度唔到有任何嘅方向上嘅差別，即係嗰個光速。咁所以佢哋夾硬就話。可能真係光速嘅本身有個特性咧，嚇、啊、就無論喺以態點樣喐都好咧、其實佢都係冇影響嘅。咁、又加埋羅倫茲嗰個變換咧、就勉強解釋到呢個實驗結果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佢兩個已經係好接近、好接近相對論嘅啦。係啊，咁、但係咧，有時細緻啲嘢就係咁啊。到臨門一腳，我哋叫做臨門一腳咧，踢個波入網過咧，就係邊個啊？ 就愛因斯坦， 冇錯啦，就係愛因斯坦啦。咁愛因斯坦咧，就1905年嘅時期咧，佢大膽咁樣咧，好簡單啫。其實佢就話，佢接受彭加勒嘅假設，光速其實係一個 absolute 嘅嚇、無論你點樣運動都好咧，其實光速咧你點樣度，佢都係嗰個數值嘅啊，係亦都係宇宙間最高嘅速度啦，係一個極限速度，但係佢係一個 absolute 嘅。嗱，留意啊，呢個 absolute 咧，其實係好違反常識嘅。一陣間我會再講。但係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咧，佢話根本咧，你由頭到尾你都係想點樣嚟協調實驗結果同嗰個以態。佢就話根本就唔需要以態，冇以態呢樣嘢嘅。嚇、啊，佢話以態根本係冇必要嘅呢、這個假設。啊，光係可以喺真空入面傳遞，而光速咧係絕對嘅，即係嗰個速度。由咁樣咧，佢就係、是。得出咗佢嘅合二相對論啦 ，special relativity。咁嗱，其實這個呢個咧，我好快再講一講咧，究竟佢同時間旅行有乜關係先啦？原來隨住你呢一個光個物體嘅運動速度咧，越嚟越接近光速咧，佢上面流逝嘅即係個流逝時間嘅速率咧係越嚟越慢嘅。但係呢個減慢咧，其實係要去到好接近光速先出現。嗱、啊，呢度我有一個表咧，其實我都係啊喺網上揾翻嚟咧，我啲數值我自己揀咗啲。當你喺地球上面一日 但是太空船在太空上飞，速度达到光速一半的时期呢，现在我倒转头了，太空船上面一日，太空船上面它过了一日，原来地球上面是过了多久呢？是过了 1.15 日、啊、地球过了 1.15 日、如果个物体个速度是光速的 80%、即是 0.8 C， 咁船上面一日呢，地球上面呢就是 1.67 日，如果 0.9 C 呢就是 2.29 日，即是说船上面一日呢，地球面呢已经超过两日了，如果是 0.95 C 就是 3.2、即是船上面一日，地球上面就是3日， 0.99 C、即是 99% 的光速呢就是7日了， 7.09、船上一日，地球过了7日， 0.999 呢就变得22日多一点，0.9999 就是4条9了、999金、0.9999 呢就是70日，已经很厉害了，70倍、然后再下去呢5条9呢就是223日、然后下去呢，如果有几条狗呢？12条狗，那很重要，0.999 12个狗呢，原来今次不是讲日了，是2000年了，差不多、即是说船上面一日呢、地球上面已经过了2000年了、其实是 1937.3 年，如果15条狗、0.999 呢，原来已经过了6万几年了，船上面一日就等于6万几年，那所以呢這個咁樣嘅時間嘅流逝嘅減慢呢，因為可能時間關係呢，我要下一集先詳細解釋啦。有人就會好自然地推論呢，當個物體嘅速度達到光速呢，其實佢上面嘅時間就停頓。而當佢超越光速呢， 咁就回到過去。 係啦，就會流返轉頭。即係時間就會倒流啦。咁呢個呢就係、一路以嚟，即係之前我哋講嗰啲都係神話傳說嗰啲下，但係從科學嘅推論上面就話有一個原則上啊，係時間倒流嘅呢，就係、愛因斯坦所提出嘅相對論入面嘅時間減慢入面嘅超光速，令到佢唔止減慢，而係減到零，然後流返轉頭。呢個呢可以話第一次，即是1905年的時期，這個就是相對論提出的一個小小的可能性。不過當然我們都知道，按照合約相對論呢，其實根本你沒有可能超光速， 快過光， 是啦、因為原來你還有一樣東西剛才講漏了的呢，除了那個長度縮減和那個時間延長之外呢，就是個質量增加，個質量，因為原來你越接近光速的時期呢，你的物體的質量是變得越來越大的、所以當你的物體去到光速的時期呢，你的質量理論上就是、 不斷上升， 無限大， 無限 大、 你既然是無限大，你即是說整個宇宙變成做能量給它、都不能夠令到它超越這個光速、所以呢即是說為什麼我們說超光速根據相對論是沒可能的，所以一方面呢他又哄我們開心、給了一個好消息，就是說哇，如果你 有超光速就可能時間倒流了，但另一方面呢他給了壞消息， 都是 沒可能的、不好意思啊，好啦，但是還有關於時空物理學呢很多很有趣的東西，如果是孖生子的陽謀啊、就是、要留在下個禮拜先跟大家分享了，或者即因為超越時空的旅行有沒有可能的呢，什麼蟲洞啊那些，下個禮拜再見了， OK 好，拜拜。